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再看这个半满最后的一段。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，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俗世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，则斗数可重，无涯之福。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亿，佛不满也。此又一说也。这个半满呢，说到这一段文，这才算是究竟。但是这桩事情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讲半讲满，半满呢还是有等级的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如果用此地这个标准，前面所说的满呢都是半啊，都不是真正的圆满啊，到三轮体空才是真正圆满。三轮体空谁能做到？化身菩萨才能做到，不但六道众生做不到，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也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人不能无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有妄想分别之处啊，这个标准就不适用。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，那就是这个标准。所以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的标准，我们要知道。知道了有好处，什么好处呢？行善不会自以为满足，有这个好处。无论积多大的功德，自己心里面总是以为还不够多啊，还是很少，这就好啊，啊，不会自以为满足啊，啊，你才肯认真努力发奋的去修善。这个道理你明白了，才知道啊，诸佛菩萨他们的善行念念圆满啊，无论他修的善事是大是小，无疑不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妄心，他用的是真心，用的是本性，真心本性是圆满的，所以用真心本性行事，无疑而不圆满。道理在此地呀！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为什么要发愿做佛。 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呢，简单解释一下。为善，心不着善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随所成就啊，皆得圆满。都是圆满的，都是满善。如果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你要是着相，修善，就是一生勤奋、勉励、即修，还是半善而已。什么原因？你的善心里头夹杂，这个心里头有执着，就是夹杂，夹杂着不善呐、所以你的善功不纯呐、只得个半善而已啊。下面举例来说明，譬如以财济人，修财布施，应当要内不见己，我修财布施的时候，不执着有我，我能施，我用多少财物来布施。他执着有个我在啊。这个心就不真不纯了。外呢不见人，我布施的那个人也不要是放在心上。我能布施，他接受我布施。你永远不会忘记啊！这个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把你纯善的心破坏了。还要终不见所施之物啊！你布施多少钱财，不要去计较啊！常常行布施。常常有我布施，某个人接受我布施，我布施了多少财物，这样的心行布施啊，布施一辈子还是个半善啊。应该怎样才是满善呢？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，我们去访问他，做成录像的光碟，现在随着我们一般光碟流通到全世界。他今年102岁了，一生修布施。他的布施是满善，他布施的财物不多啊，天天干呐、没有一天休息啊。他的满善的果报，大家看见了，非常羡慕啊。102岁，身体健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我仔细观察，他就掉一个牙齿。他的体能的状况跟30-40岁的人一样啊。所以他常说，我们要长寿，我们不要老，我们不要病。他一生没有生过病。活到102岁了，精神饱满。天天 为一些老人病人服务，那个服务就是布施啊。外财布施，内财布施，他真的做到三轮体空了。他不知道有自己，他也不会把别人布施那个人受他恩惠的人放在心上，他没有，他心底空空洞洞，干干净净，也没有想到哦，我今天做多少事情，替做了多少好事，没有这个念头啊！他真正做到三轮体空啊，所以他的果报殊胜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心地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就像《坛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本来无一物啊。”何处惹尘埃啊？我在新加坡这个三年，我举出许哲居士做例子，现身说法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呢？羡慕要学啊。我们舍要舍得干净，有很多人不明这个道理，不明事理真相，不敢舍呀。认为什么呢？我都布施掉了，舍了，明天我怎么办？谁肯布施我呢？所以，他念念不忘我。他就不敢真的放下，放下是放下，放下一半呐、那一半是永远没有办法放下，因此他修的善只有半善，不能达到满善，他的果报只能得到一半，不能达到圆满。这个是。不能不认真去想想。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透彻，你行善不彻底，要想祈求圆满的果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开导我们呐、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从哪来的？你的财富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。财富的因是什么呢？财布施啊。越施越多啊，不会说我布施，我把这个财布施出去之后了，后面没有收获的，这个不可能啊。你布施是种因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你种的多，你一定收获的多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越是肯施财的人，这个人越发财，他的财源滚滚不断而来。但是你的心要真，我不是为祈求发财才想布施，我要是求发财而行布施，这因地不真。会不会发财呢？会发，不多。比你布施出去时多一点点，为什么呢？加一点利息嘛。如果没有为发财念头而财施的，那个财就不得了，财就太多太多了，那么 这个财来了，你一定拿这个财不是自己享受啊，你一定拿这个财去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，你这个功德果报越来越殊胜殊胜啊！你的果报绝不在人间，人间没有这么大福啊，果报在天上，果报在华藏世界，果报在极乐世界啊！所以你要懂得，你要会做啊！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，财富啊，聪明、健康、长寿都是果报。你要不懂得修因，因要不纯，因要不正，你怎么能得到这些果报？我们在许许多多同修当中，这些话我们不能够勉强劝人的，勉强劝人，人家还以为我有企图啊！我劝他财布施，哎，这个法师贪财，你看看他动脑筋想要我的钱，不能说啊。只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多说一些，让他听到自己觉悟啊！啊，我不要人的钱呐！我如果说是用心机把你的钱骗来了，没错，你是修了布施，你会得福，我可要遭难了。啊，我欺骗人造作罪孽，啊，我要堕落了，啊，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啊，我劝导你，我比你做得干净，啊，所以我得的果报比你圆满。啊，财圆满。这个圆满不是说我有很多的财富，不是的，我每一天生活不缺乏了，这就是圆满了。啊，你有万亿财产，你每一天也是日中三食，这个日食三餐嘛，夜眠六尺嘛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嘛。啊，我一分钱没有，我每一天三餐不缺，我每一天晚上睡得很好，跟你没有什么差别嘛。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福就是满啊。啊，身体健康长寿，没有病苦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这是真正的满福。啊，我这个接触佛法、修学佛法，今年整整50年了。这50年当中，我得到老师的教诲，啊，让我破迷起信，接着依教奉行。啊，当初初接触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修学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真的得到了。老师没有欺骗我啊。 我非常感激。啊，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我自己知道，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。啊，也活不到今天了。寿命不必去计较。啊，长与短是一样的事情。苦乐的差别太大了。死后那一个果报差别，那就难以想象了。所以遇到佛法带给我这一生的幸福美满，带给我来世的我相信决定超过这一生许多倍的福分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，事实真相要了解。三轮体空的重要，做再多的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别人偶尔提起，心里想想是有这么回事情，没有人提起，忘得干干净净，这就对了。他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业心清净啊。我们修净土宗，净土主要修学的就是这一句。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。这是净宗学人修学主要的目标啊。一心是真心，一心里面没有间隙，所以是等虚空变法界。那你的丝毫之善跟你的心量一样大，所以斗数可重乌鸦之福，一斗米不多啊，一斗米的布施啊，种无量无边的福报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一心清净布施，你是不着相的布施，这个福报就这么大了。人能够到不着相，就是菩萨了，就不是凡人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这个人是菩萨。如果这个人着相，经上讲呢，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菩萨与非菩萨的差别，《金刚经》这个标准太好了。你心里还有我，还有人，还有是非，你是凡夫，你不是菩萨。你心里头没有我了，也没有人。也没有众生，也没有寿者，寿者是时间的观念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都没有了，这种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这个人是菩萨。这个人呢，一斗米的布施，福报是无量无边；一文钱的布施，可以消千劫之罪。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，境界越高，修福越容易。 要想提高境界，必须从断卧下手。卧要断得干净呐！一般人是在这用功夫，但是依旧是不干不净。他是断了，断得不干净。因此果报不殊胜。须知断得干净。所以果报殊胜，果报圆满呢。幕后这几句话说：倘此心未忘，就是没有忘我，也没有忘他，也没有忘掉你做的这些好事，虽然黄金万亿，这是讲你布施钱财之多啊，福不满也，你是半福，你不是满福。此又也说也。对于半跟满，了凡先生讲的很多啊。我们要知道修圆满的福报。接着再给我们讲何为大小，什么是大的福，什么是小福。喜为中大，为观之。为中大好像是宋朝时候人。他的这个故事在中国古人著作里头引用的很多。由此可知，他确确实实是事实。他不是一个虚构的。官职是在翰林院任职。大概职位也不是太高。被设置名司。这一句话是说他被小鬼带到这个阴曹地府里面去了。主宰命立陈善卧二路。这是被鬼抓去了。主宰是阎罗王啊。阎罗王这个立一定是判官了。教这个判官把魏仲达的善卧步子，你坐卧坐善，这个阴间都有记录啊，等于说都有档案在啊，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看看，笔制这拿来了，这卧路银亭，其善路一柱。魏忠达一生造的卧，这个卧的档案摆满了一地，都是造卧的。那么善的呢？善的只有一卷，太少了，仅如柱而已。这个一柱就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那么样的细，卷成一卷。阎罗王看到这个样子，好，拿秤来称一称，速秤称之，在银亭者繁轻，而如柱者繁重。这一称之下呢，那一个摆满一房间那个坐卧的步子反而轻，他这一卷行善的很少很少，就像一张纸卷起来的一样反而重。仲达曰，魏仲达说了， 某年未四十，他不到四十岁呀、暗得过卧如是多乎？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卧呢？曰：阎罗王就说了，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你一生造的恶太多太多了，起一个恶念，这个阴间就已经把这个善恶簿子里的那个恶的本子上给记上一笔了，不等待你犯了。你要是犯了是大恶，你念头才一动了小恶、大小恶的时候，这个本子的时候摆满一地、所以才有这么多、起心动念呢，不能不谨慎、那他就又问了、他说那善的那一卷里头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你记载的是什么呢？阎罗王就讲了，朝廷常行大功，朝廷想做一个大的功臣，修三善十巧，这是在福州城里面，修一座。这个有三座山，这个注解里头有九仙山、明山、岳王山，所以称为三山。在三山镇里要修一个石桥，君上书建制，此书稿也。他说你曾经上书建议给皇帝不要兴这个工程，劳民伤财。因为这个工程呢不是必要的，不是必须要修的，可以不必的。仲达就说了，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啊。而能有如是之力，他说确实我是有这么一个建议，但是朝廷并没有接纳，三山石桥还是照做了。我这一篇奏稿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阎罗王告诉他，朝廷虽然不从，君之一念呢已在万民，向师听从啊，善力更大矣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啊。因为他这一念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一切人民。政府要做这个工程，这个钱是老百姓纳的税呀。是多少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？朝廷在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用掉了，这个钱用的不当，所以他来见证，所以他这个心呢是为人民着想的，这个善就大了。如果朝廷要采纳了，那你的善就更大了。虽然没有采纳，你的心已经是为国为民，这个善大。这底下总结，故志在天下国家，这善虽少而大， 苟在一生呢，虽多一笑啊！啊，如果你只顾着你自己个人、你家庭的利益，你做的再多，做的再大，也是小人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还是佛法里面所说的“境随心转”呐。所以，我们存心一定要为众生。啊，你为众生这个境界越广大，你的这个善的力量越大。啊，我念念，啊，为这个深圳市，这个善就很大了。深圳市居民有400多万，啊，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。如果包括到这边来做生意，不是定居的，啊，这些旅游的人，啊，人口达到700万呢，啊。我们的存心，念念为700万人的福利着想。这个善大了。可是如果你要是为整个广东省着想，为全国着想，为全世界着想，那这个善就更大了。但是如果要比化身菩萨呢，我们这么大的善，为整个世界人着想的善呢，还是半，还不是满。为什么呢？法身大士起心动念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不是为一个世界，不是为一个星系呀。我们讲太阳系、银河系，不是的，那还小。法身菩萨起心动念呢，是为尽虚空变化界，所以人家那点滴之善都不可思议，都无量无边。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懂得，怎样去学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修集大善。幕后这一段讲到难易，何为难易？说到这一条，了凡先生先引用儒家讲存阳的功夫，先儒为克己，须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人，亦曰先难啊。先要从难的下手，容易的自然就都做到了。所以他说古时候儒家讲求克己的功夫，可以说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要从哪里做起呢？要从难克服的地方克将去。譬如我们一般人，有人贪财爱财，有人好色贪色，有人好名贪名，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啊。怎样克服自己的习气毛病呢？自己习气的哪一条最重？譬如我对财看得最重， 贪财这个念头烦恼习气最重，我要从这一条下手，其他的都容易了。夫子论为人，孔老夫子讲到为人，也说到先难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如何能做到人，也必须从难的地方下功夫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你要想做一个仁人，必须要把自私自利克服掉啊！自私自利难啊，有自私自利，人就没有了。仁这个字，这个文字是个符号，你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样子。它一边是个人，一边是个二啊。这是会意，叫我们从这个符号体会这个意思。要做到自他不二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人的意思。想到别人，立刻就想到自己。想到自己，立刻就想到别人。这叫做人。佛法里面讲，自他不二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有私心，有自私自利，人这个字就没有了。所以菩萨称为仁者，这在佛法里面、经论里面，佛常常称菩萨，称仁者，仁者是菩萨，没有自私自利。前面跟诸位举过例子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种人是仁者，这个标准高啊。所以夫子说先难啊，克服自己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难，要从这里下手。在佛法讲的无我，要从无我相这个地方下手。下面了凡先生举几个例子，当然这几个例子还没有达到夫子论仁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太高了，那是圣人的标准，是佛菩萨的标准，不是凡人。那么现在把这个放下，我们先来看看凡人。比如江西书翁，江西有个书老先生，写2年仅得之素修，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啊。这时有一对夫妇很贫穷，大概欠了这个国家的税收，没有办法完拿税收，遇到这个舒老先生。舒老先生也不容易啊，他是个教书的，大概是个教私塾的，2年得到学生一点素修，就是一点供养，不多啊。遇到这些苦难的人， 没有办法缴付，这是罚款啊，我们以罚款来说吧，他通通把他带偿了，保全这一对夫妇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在有钱的人做这个事情不难啊，没有钱，两年辛辛苦苦教书的收入啊，都帮助别人。那第二个故事呢，与邯郸张翁啊，邯郸张先生啊，这张老先生写十年所及之前带完书瘾而何人妻子啊，他也是遇到一对可怜的人，这一家可怜的人把十年的积蓄通通拿出来帮助人完书瘾。成全这一家人。借所谓难学处能学也。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如镇江景公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啊，这是一个邻居啊，看到他年老无子啊，把他的女儿送给他做妾，女儿很年轻，他不忍心啊，把她送还，这难忍处能忍也，故天降之福以厚啊，凡有才有势者其立德见义，做好事容易啊，义而不为是为自破啊，所以自曝自弃，把这个积善积德修福的机会错过了，他不肯干，在他干太容易了，贫贱作福艰难，难而能为呀，是可贵也，叫难能可贵，举的例子都是非常贫穷，在社会上没有财富没有地位，你看看到别人有急难啊，他能够不顾一切把他的全部财富拿出来就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苦，这是难能可贵，所以他们的果报也厚。但是我们要明了，他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知道帮助解决别人的苦难，没有想到自己的果报啊。如果想到自己的果报啊，可能他就不干了。所以这个八段文字我们读了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十六个字必须克服，这十六个字不能克服，我们这一生断恶，恶断得不干净，修善，善修得不圆满啊，总是一些小善半善 果报虽然在来世，因为只有大善满善才能改变自己的业报啊，像了凡先生他做的，他改变了命运。有很多人修善积德，依旧被命运所转，改不了命运，原因在此地，他断恶断得不干净，修善修得不圆满，道理在此地呀。如果在学佛，学佛的目的是要开悟，是要求明心见性，是要求往生净土，那这十六个字如果不把它克服，这十六个字就造成严重的障碍，不仅是明心见性被它障碍，大彻大悟啊，也被他障碍了。不仅如是，连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，也被他障碍了。我们不能不知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